分手，醉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，止不住的眼泪流。不是哥哥不爱你呀，因为我是农村的，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，哪里还能顾得上你。叫一声亲爱的，我们一起闯马桶啊，马上和你要分手，醉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，止不住的眼泪流。不是哥哥不爱你呀，因为我是农村的，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自己，哪里还能顾得上你。叫一声亲爱的，到那个时候把你搂在怀里，再叫一声亲爱的，到那个时候把你搂在怀里，再说一句我爱你。